手在

红脸蛋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地爱着你，你爱爱我的情哟， 宽大肩膀哟，肩肩膀膀小伙子，痴心地爱着你，你快快乐乐我的情哟。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。去，你斑斓的生命。

意。